第四十一回，心猿遭火败，木母被魔擒，善恶一时妄念，荣枯都不关心，晦明隐现任浮沉，随分积残可饮，神境堪然长记，昏明便有魔擒，五行蹭灯破禅林，风动必然寒凛。却说那孙大圣引八戒别了沙僧，跳过枯松涧，竟来到那怪石崖前，果见有一座洞府，真个也景致非凡。但见回銮古道幽骸静，风月野听玄鹤弄，白云透出满川光，流水过桥仙意兴，猿啸鸟啼花木齐，藤萝石凳芝兰盛， 苍鸟崖鹤散烟霞，翠染松黄招彩凤，远列巅峰似插屏，山潮渐绕真仙洞， 昆仑地脉发来龙，有分有缘方受用。 将近行到门前，见有一座石碣，上镌八个大字， 乃是昊山枯涧火云洞。 那碧香一群小妖在那里轻枪舞剑的跳风玩耍，孙大圣厉声高叫道： 啊，小的们趁早去报与你洞主知道，叫他送出我唐僧师傅来，免你这一洞精灵的性命，压蹦半个步子，我就掀翻了你的山场，洗平了你的洞府。 那些小妖闻得此言，慌忙急转身，各归洞里，关了两扇石门，到里面来报： 大王获释了。 却说那怪自把三藏拿到洞中，选包了衣服，四马残蹄捆在后院里，找小妖打干净水刷洗，要上笼蒸吃哩，即听得报声祸事，且不刷洗，便来前庭上问： 有何祸事？ 小妖道： 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，带一个长嘴大耳的和尚， 在门前要什么唐僧师傅哩，但若牙蹦半个步子，就要掀翻山场，洗平洞府。 魔王微微冷笑道： 这是孙行者与猪八戒，他却也会寻觅。我拿他师父自半山中到此有百五十里，却怎么就寻上门来了？哼！ 叫小的们把管车的推出车去。 那一般几个小妖推出五辆小车来，开了前门，八戒望见道： 哥哥，这妖精想是怕我们推出车子往那厢搬哩。 行者道： 不是，且看他放在哪里。 只见那小妖将车子按金木水火土安下，找五个看着，五个进去通报。那魔王问： 停当了，停当了，取过枪来。 有那一伙管兵器的小妖找两个抬出一杆丈八长的火尖枪，递于妖王。妖王抡枪拽步，也无什么盔甲，只是腰间束一条锦绣战裙，赤着脚走出门前。行者与八戒抬头观看，但见那怪物面如覆粉三分白，唇若涂朱一表才，鬓挽青云七电染，眉飞新月似刀裁，战裙巧绣盘龙凤，行比哪吒更富胎，双手绰枪威凛冽，祥光护体出门来，根声响若春雷吼，豹眼明如彻电怪，要识此魔真姓氏，名扬千古唤红海。那红孩儿怪出的门来，高叫道：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？ 行者近前笑道： 呵呵， 我贤侄莫能虚头，你今早在山路旁高吊在松树梢头，是那般一个瘦切切的黄病孩，哄了我师父，我倒好意驮着你，你就弄风把我师父射上来。你如今又弄这个样子，我岂不认得你？趁早送出我师父，不要白了面皮，失了亲情。恐你令尊知道，怪我老孙以长欺幼，不像模样。那怪闻言心中大怒，戳的一声喝道：“那泼猴头，我与你有甚亲情？你在这里满口胡差，戳什么精？哪个是你贤侄？”行者道：“哥哥，是你晓不得，当年我与你令尊做兄弟时，你还不知在哪里呢。”那怪道：“这猴子一发胡说，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哪里人？怎么得与我父亲做兄弟？”行者道：“你是不知，我乃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。我当初未到天宫时，便由海角天涯四大不周，天方不到，那时节专莫豪杰，你令尊叫做牛魔王，称为平天大圣，以我老孙结为七弟兄，让他做了大哥，还有个角魔王称为富海大圣，做了二哥，又有个大鹏魔王称为混天大圣，做了三哥，又有个狮驼王称为移山大圣，做了四哥，又有个猕猴王称为通风大圣，做了五哥，又有个虚荣王称为驱神大圣，做了六哥，唯有老孙身小称为齐天大圣，排行第七。我老弟兄们那时节耍子时还不曾生离呢。”那怪物闻言哪里肯信，举起火尖枪就死。行者正是那会家不忙，又使了一个身法，闪过枪头，抡起铁棒骂道：“你这小畜生，不识高低，砍棍！”那妖精也使身法，让过铁棒道：“泼猢狲，不达时务，砍枪！”他两个也不论亲情，一齐变脸，各使神通，跳在云端里好杀。行者名声大，魔王手段强，一个横举金箍棒，一个直挺火尖枪，徒步遮三界，喷云照四方，一天杀气凶声吼，日月星辰不见光，语言无逊嚷，情意两乖张，那一个七心失礼仪，这一个变脸没刚肠，棒架威风长，枪来野性狂，一个是混元真大圣，一个是正果善财郎，二人努力争强盛，只为唐僧拜法王。那妖魔与孙大圣战经20合，不分胜败。猪八戒在旁边看得明白，妖精虽不败阵，却只是遮拦隔架，全无攻杀之能。行者纵不赢他，棒法精强，来往只在那妖精头上，不离了左右。八戒暗想道：“不好啊，行者溜子，一时间弄个破绽，哄那妖魔钻进来，一铁棒打到，就没了我的功劳。”你看他抖擞精神，举着九尺耙在空里往妖精劈头就住。那怪见了心惊，即脱枪败下阵来。行者喝叫八戒：“赶上赶上！”二人赶到他洞门前，只见妖精一只手举着火尖枪，站在那中间一辆小车上，一只手捏着拳头往自家鼻子上捶了两拳。八戒笑道：“呵呵呵，这厮放赖不休，他好到捶破鼻子淌些血来，擦红了脸往哪里告我们去也。”那妖魔捶了两拳，念个咒语，口里喷出火来，鼻子里浓烟蹦出，眨眨眼，火焰齐生。那五辆车子上火光涌出，连喷了几口，只见那红焰焰大火烧空，把一座火云洞被那烟火弥漫 真个是撼天赤地。八戒慌了道： 哥哥不停的，这一钻在火里莫想得火，把老猪弄个烧熟的，加上香料尽他受用的。快走快走。 说声走，他也不顾行者，跑过涧去了。这行者神通广大，捻着避火诀撞入火中寻那妖怪。那妖怪见行者来，又吐上几口，那火比前更盛，好火，炎炎烈烈迎空燎，赫赫巍巍遍地红，却似火轮飞上下，犹如炭屑五溪东。这火不是燧人钻木，又不是老子炮弹，非天火，非野火，乃是妖魔修炼成真三昧火。五辆车儿合五行，五行生化火兼成，干木能生心火旺，心火致令皮土平，皮土生金金化水，水能生木彻通灵，生生化化皆因火，火遍长空万物融，妖邪九物呼三昧，永镇西方第一名。行者被他烟火飞腾不能寻怪，看不见他洞门前路径，抽身跳出火中。那妖精在门首看得明白，他见行者走了，却才收了火炬，率群妖转于洞内，闭了石门，以为得胜，找小的排宴奏乐，欢笑不提。却说行者跳过枯松涧，按下云头，只听得八戒与沙僧朗朗的在松间讲话。行者上前和八戒道： 你这呆子，全无人气，你就惧怕妖火，败走逃生，却把老孙丢下，早是我有些难北哩。 八戒笑道： 呵呵，哥哥，你被那妖精说着了，果然不打食物。古人云，使得食物者互为俊杰，那妖精不与你亲，你强要认亲，既与你赌斗，放出那般无情的火来，又不走，还要与他练战哩。 行者道：那怪物的手段比我何如？ 八戒道：不惧。 枪法比我何如？ 八戒道：也不惧。老猪见他撑持不住，却来助你一耙，不及他不识耍，就败下阵来，没天理就放火了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正是你不该来，我再与他斗几合，我去巧捞他一棒，岂不是好？ 他两个只管论那妖精的手段，讲那妖精的火毒。沙和尚倚着松根笑得呆了。行者看见道： 兄弟，你笑什么？你好到有甚手段，擒得那妖魔，破得那火阵，这桩事也是大家有意的事。常言道，众毛残球，你若拿了妖精，救了师傅，也是你的一件大功绩。 沙僧道：呵呵，我也没甚少的，也不能相要，我叫你两个都着了忙也。 行者道： 我怎么着忙？ 沙僧道：那妖精手段不如你，枪法不如你，只是多了些火势，故不能取胜。若以小弟说，以相生相克拿他，有甚难处？ 行者闻言呵呵笑道：哈哈，兄弟说的有理，果然我们着忙了，忘了这事儿。若以相生相克之理论之，须是以水克火，却往哪里寻些水来泼灭这妖火，可不救了师傅？ 沙僧道：正是这般，不必迟疑。 行者道：你两个只在此间，莫与他所战，带老孙去东洋大海求借龙兵，降些水来泼熄妖火，捉着泼怪。 八戒道：哥哥放心前去，我等理会的。 好大圣，纵云离此地，顷刻到东洋，却也无心看玩海景，使个逼水筏分开波浪，正行时，见一个巡海夜叉相撞， 看见是孙大圣，急回到水晶宫里报知那老龙王。敖广即率龙子龙孙虾兵蟹卒一齐出门迎接，请米面坐，坐定礼毕告茶。行者道： 不劳烦，有一事相烦，我因师父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经，经过浩山枯松涧火云洞，有个红孩儿妖精，号称圣婴大王，把我师父拿了去，是老孙寻到洞边与他交战，他却放出火来，我们禁不得他，想着水能克火，特来向你求些水去，以我下场大局，扑灭了妖火，救唐僧一难。 那龙王道：大圣差了，若要求取雨水，不该来问我。 行者道：嘿嘿，你是四海龙王，主司雨泽，不来问你，却去问谁？ 龙王道：我随雨司，不敢擅专，须得玉帝之意，吩咐在哪地方要几尺几寸，什么时辰起住，还要三官举笔，太乙仪文，会令了雷公电母、风伯云童。俗语云：龙无云而不行礼。 行者道：我也不用这风云雷电，只是要些雨水灭火。 龙王道：大圣不用风云雷电，但我一人也不能助力，找舍弟们同助大圣一功如何？ 行者道：令弟何在？ 龙王道：南海龙王敖钦，北海龙王敖润，西海龙王敖顺。 行者笑道：哈哈，我若再游过三海，不如上界去求异地之意了。 龙王道：不消大圣去，只我这里撞动铁骨金钟，他自顷刻而至。 行者闻其言道：老龙王，快撞钟鼓。 须臾间，三海龙王拥至，问：大哥，有何事命弟等？ 敖广道：孙大圣在这里借雨助力降妖，三弟即引进剑壁，行者被言借水之事，众神个个欢从，即点起。 鲨鱼骁勇为前部，护持口大做先锋，李元帅翻波跳浪，边提督徒步喷风，清太尉东方打哨，博都司西路催征，红颜马郎南面舞，黑甲将军北下冲，黄八总中军长号，五方兵处处英雄。纵横机巧袁枢密，妙算玄微归相公，有谋有智驼丞相，多变多能憋总容，横行谢氏轮长剑，直笑虾婆扯硬弓，年外郎查明文部，点龙兵出离波中。 诗曰：四海龙王习助攻，齐天大圣请相从，只因三藏途中难，借水前来灭火红。那行者领着龙兵，不多时早到浩山枯松涧上。行者道： 敖氏坤运有繁衍射，此间乃妖魔之处，汝等且停于空中，不要出头露面，让老孙与他赌斗，若赢了他，不学列位捉拿，若输于他，也不用列位助阵，只是他但放火时，可听我呼唤，一齐喷雨。 龙王俱如号令。行者去按云头，入松林里，见了八戒沙僧，叫声兄弟。八戒道： 哥哥来得快呀，可曾请的龙王来？ 行者道： 俱来了，你两个且须仔细，只怕大鱼没失了行李，待老孙与他打去。 沙僧道： 师兄放心前去，我等据理会得了。 行者跳过剑，到了门首，叫声开门，那些小妖又去报道： 孙行者又来了。 红孩儿仰面笑道： 哈，那猴子想是火中不曾烧了他，故此又来。这一来，切莫饶他，断然烧个皮焦肉烂才罢。急纵身挺着长枪，叫小的们推出火车子来。他出门前对行者道：“你又来怎的？”行者道：“还我师父来。”那怪道：“ 你这猴头忒不通便，那唐僧与你做的师父也与我做的暗酒，你还思量要他理？哼，莫想莫想。” 行者闻言十分恼怒，撤金箍棒劈头就打。那妖精使火尖枪急架相迎，这一场赌斗比前不同好杀。怒发泼妖魔，恼急猴王将，这一个专就取唐僧，那一个要吃唐三藏。 心变没亲情，情书无意让，这个恨不得捉住活包皮，那个恨不得拿来生战将。真个特英雄，果然多猛壮，棒来枪架赌输赢，枪去棒赢争下上，举手相轮二十回，两家本事一般样。 那妖王与行者战经二十回合，见得不能取胜，虚晃一枪，即抽身捏着拳头，又将鼻子捶了两下， 却就喷出火来。那门前车子上烟火蹦起，口眼中赤焰飞腾。孙大圣回头笑道：“ 龙王何在？” 那龙王兄弟率众水族往妖精火光里喷下雨来。好雨，真个是潇潇洒洒，密密沉沉。潇潇洒洒如天边坠落星辰，密密沉沉似海口倒悬浪滚。起初时如泉大笑，此后来瓮坡盆清，满地交流压顶绿，高山洗出佛头青，沟壑水飞千丈玉，涧群波涨万条银。三岔路口看看满，九曲溪中渐渐平。这个是唐僧有难神龙柱，扳倒天河往下倾。那雨淙淙大小，莫能止息那妖精的火势。原来龙王私语，只好泼得反火。妖精的三味真火如何破得？好一似火上浇油，越泼越浊。大圣道：“等我念着诀，钻入火中。”抡铁棒寻妖要打，那妖见他来到，将一口烟劈脸喷来。行者急回头，吵得眼花雀乱，忍不住泪若如雨。原来这大圣不怕火，只怕眼。当年因大闹天宫时，被老君放在八卦炉中断过一番，他幸在那训位安身，不曾烧坏，只是风搅的烟来把他炒作火眼金睛，故至今只是怕烟。那妖又喷一口，行者当不得，纵云头走了。那妖王却又收回了火炬，回归洞府。这大圣一身烟火，泡灶难禁，竟投于涧水内救火，怎知被冷水一逼，弄得火气攻心，三魂出舍。可怜气塞胸膛，喉舌冷，魂飞魄散，丧残生。慌得那四海龙王在半空里收了雨泽，高声大叫：“天蓬元帅，卷帘将军，休在林中藏银，且寻你师兄出来。”八戒与沙僧听得呼他圣号，急忙解了马，挑着担奔出林来，也不顾泥泞，顺涧边找寻。只见那上溜头翻波滚浪，急流中躺下一个人来。沙僧见了，连衣跳下水中，抱上岸来，却是孙大圣身躯。咦，你看他卷曲四肢伸不得，浑身上下冷如冰。 沙和尚满眼垂泪道：“ 师兄，可惜了你，以万年不老长生客，如今化作个中途短命人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呵呵，兄弟莫哭，这猴子羊推死吓我们哩，你摸他摸，胸前还有一点热气没有？” 沙僧道：“ 浑身都冷了，就有一点热气，怎的就能回生？” 八戒道：“ 他有72般变化，就有72条性命，你扯着脚等我摆布他。” 真个那沙僧扯着脚，八戒扶着头把他拽个直，推上脚来，盘膝坐定。八戒将两手搓热，捂住他的七窍，是一个按摩禅法。原来那行者被冷水逼了，气足丹田，不能出声，却幸得八戒按摩揉擦，须臾间气透三关，转明堂，冲开孔窍，叫了一声：“ 师父。” 沙僧道：“ 哥，你身为师父，死也还在口里，且苏醒，我们在这里呢。” 行者睁开眼道：“ 兄弟们在这里，老孙吃了亏也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呵呵，你才子发昏的，若不是老猪救你啊，以此了账了，还不谢我了？” 行者却在起身扬面道：“ 敖氏兄弟何在？” 那四海龙王在半空中答应道：“小龙在此伺候。”行者道：“ 累你远劳，不曾承得功果，且请回去，改日再谢。” 龙王率水族泱泱而回，不在话下。沙僧搀着行者一同到松林之下坐定，少时间确定神顺气，止不住泪滴腮边，又叫：“ 师父。” 一夕当年出大唐，眼前救我脱灾殃，三山六水遭魔障，万苦千辛隔寸长，托钵朝餐随后薄，参禅木宿或林庄，一心指望成功果，今日安知痛受伤。 沙僧道：“ 哥哥，且休烦恼，我们早安计策，去哪里请兵协助搭救师父？” 行者道：“ 哪里请教嘛？” 沙僧道：“ 当初菩萨吩咐，若我等保护唐僧，他曾许我们叫天天应，叫地地应，哪里请救去？” 行者道：“ 想老孙大闹天宫时，那些神兵都禁不得我，这妖精神通不小，许是比老孙手段大些，才降得他呢。天神不济，地煞不能，若要拿死妖魔，须是去请观音菩萨才好。 奈何我皮肉酸麻，腰膝疼痛，架不起筋斗云，怎生请得？” 八戒道：“ 有甚话吩咐，等我去请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也罢，你是去的，若见了菩萨，且休仰视，只可低头礼拜。等他问时，你却将地名妖名说与他，再请救师父之事。他若肯来，定取擒了怪物。” 八戒闻言，即便驾了云雾向南而去。却说那个妖王在洞里欢喜道：“ 小的们，孙行者吃了亏去了，这一阵随不得他死，好道也发个大昏。咦，只怕他又请救兵来也，快开门，等我去看他请谁。” 众妖开了门，妖精就跳在空里观看，只见八戒往南去了。妖精想着南边再无他处，断然是请观音菩萨，急按下云叫：“ 小的们，把那皮带寻出来，多时不用，只恐口声不牢，与我换上一条，放在二门之下，等我去把八戒转转回来，装于袋内，整得稀烂，犒劳你们。” 原来那妖精有一个如意的皮带，众小妖拿出来 换了口绳，安于洞门内不提。却说那妖王久居于此，俱是熟游之地，他晓得那条路上南海去近，那条去远。他从那近路上一架云头赶过了八戒，端坐在碧岩之上，变作一个假观世音模样，等候着八戒。那呆子正纵云行处，忽然望见菩萨，他哪里识得真假，这才是见相作佛。呆子停云下拜道：“菩萨，弟子诸不能叩头。”妖精道：“你不保唐僧去取经，却见我有何事干？”八戒道：“ 弟子因与师父行至中途，遇着浩山枯松涧火云洞有个红孩儿妖精，他把我师父射了去，是弟子与师兄等寻上他们与他交战。他原来会放火，头一阵不曾得赢，第二阵请龙王助雨也不能灭火，师兄被他烧坏了不能行动，找弟子来请菩萨万望垂慈，救我师父一难。” 妖精道：“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生的，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也。”八戒道：“ 我不曾冲撞他，是师兄悟空冲撞他的。他变作一个小孩子掉在树上，是我师父，师父甚有善心，叫我解下来，找师兄驮他一程，是师兄灌了他一罐，他就弄疯把师父射去了。” 妖精道：“你起来跟我进那洞里见洞主，与你说个人情，你赔一个礼，把你师父讨出来吧。” 八戒道：“菩萨呀，若肯还我师父，就磕他一个头也罢。” 妖王道：“你跟来，那呆子不知好歹，就跟着他，竟回旧路，却不像那南洋海，随赴火云门。”顷刻间到了门首，妖精进去道：“你修遗迹，他是我的故人，你进来。”呆子只得举步入门，众妖一齐呐喊，将八戒捉到，装于袋内，束紧了口绳，高吊在驼梁之上。妖精现了本相，坐在当中道：“ 猪八戒，你有什么手段，就敢保唐僧取经，就敢请菩萨降我？你大睁着两个眼，还不认得我是圣婴大王你？哈哈哈哈！如今拿你吊得三五日，蒸熟了赏赐小妖，全为暗酒。” 八戒听言，在里面骂道：“ 破怪物，十分狐狸，若论你百计千方骗了我之，管教你一个个遭肿头贴瘟。” 呆子骂了又骂，嚷了又嚷，不提。却说那孙大圣与沙僧正坐，只见一阵腥风刮面而过，他就打了一个喷嚏道：“ 不好不好，这阵风凶多吉少，想是猪八戒走错路也。” 沙僧道：“他错了路，不会问人。”行者道：“ 想必撞见妖精了。” 沙僧道：“撞见妖精，他不会跑回。”行者道：“ 不听的，你坐在这里看守，等我跑去见去，打听打听。” 沙僧道：“师兄腰疼，只恐又着他手，等小弟去吧。”行者道：“ 你不记事，还让我去。” 好行者咬着牙忍着疼，捻着铁棒走过涧，到那火云洞前叫声：“ 泼怪！” 那把门的小妖又急入里报：“ 孙行者又在门首叫哩。” 那妖王传令叫拿，那伙小妖刀枪簇拥，齐声呐喊，几开门都道：“ 拿住拿住！” 行者果然疲倦，不敢相迎，将身钻在路旁，念了个咒语叫变，即变作一个小金包袱。小妖看见报道：“ 大王，孙行者怕了，只见说一声拿子，慌得把包袱丢下走了。” 妖王笑道：“ 哈哈哈，那包袱也无什么值钱之物，左右是和尚的破偏身旧帽子， 背进来，拆洗做个补衬。 一个小妖果将包袱背来，不知是行者变。行者道： 好了，这个孝金包袱背着了。 那妖精不以为是，丢在门内。 好行者，假中又假，虚里还虚，既把一根毫毛吹口掀起，变作个包袱一样。他的真身却又变作一个苍蝇，钉在门书上。只听得八戒在那里哼里哼的，声音不清，却似一个温珠。行者应的飞了去寻时，原来他掉在皮带里也。行者钉在皮带，又听得他恶言恶语骂道：妖怪长，妖怪短，你怎么假变做个观音菩萨哄我回来，吊我在此，还说要吃我。有一日我师兄大展齐天无量法，满山坡怪登十顷，解开皮带放我出，助你牵爬方称心。行者闻言暗笑道： 哈哈，这呆子虽然在里面受闷气，却还不倒了齐枪，老孙一定要拿了此怪，若不如此，怎生血恨。 正欲设法拯救八戒出来，只听那妖王叫道： 六剑将何在？ 时有六个小妖，是他知己的精灵，封为剑将，都有名字，一个叫做云里雾，一个叫做雾里云，一个叫做急如火，一个叫做快如风，一个叫做星轰仙，一个叫做仙轰星。六剑将上前跪下，妖王道： 你们认得老大王家吗？ 六剑将道： 认得。 妖王道： 你与我星爷去请老大王来，说我这里捉唐僧蒸与他吃，寿延千计。 六怪领命，一个个撕脱撕扯，径出门去了。行者应的一声飞下带来，跟定那六怪，躲离洞中。毕竟不知怎的请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